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原本需要6年讲完的小学数学知识，被浓缩成为58节关键课。朝阳区实验小学近日发布近10年的研究探索成果，为更多小学生减负，请听报道。 那谁能再说了？ 就是先算3个20相加等于6个10。 三年级数学课上，老师正鼓励学生理解多位数乘以一位数问题的本质，只要能把数位计数单位和尽率关系的概念进行迁移，学生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徐国明老师说， 正常的三年级课堂呢，就是2位数乘一位数，那么今天这节课呢，往下研究，学生已经探究到了3位数乘一位数，探究到了4位数乘一位数。老师呢，要了解1至6年级所有的知识结构，那这样呢，我们才能把知识串联起来，抓住几个核心的概念，去解决这样的数学问题。 抓住核心知识点，将不同年级的内容贯通，58节关键课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每学期大约5节课就能掌握知识点，剩下的课堂时间干什么呢？学校设置了数学游戏、数学文化课、数学思维等课程。3年级学生王美和说， 比如说像七巧板啊、华龙道，有的同学还会玩魔方，我觉得这些数学游戏能开发你的智力，有意思。 据了解，58节关键课的经验已经推广到朝阳实验小学的其他校区，教师水平的提高带动了学生成绩的跃升。朝阳区实验小学校长陈丽华表示， 如果要为分去培养人，这个负担永远减不下来。如果要为人生的发展去培养人，我们就能寻求出很多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加强我们老师对学科的理解，把它转化成学生的学法。学法什么？一定是通过这种学习，学一个等于是学一类，这样才能简单，有生命力，就应该能够孩子们学得轻松和学得开心。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石景山区交通委负责人透露，备受关注的长安街西延工程古城段已经实现了4上4下通车，将于明年年底全线贯通。2018年北京高校征兵工作已经启动，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部署了2018年夏秋季大学生征兵任务，并对优秀退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表彰。据了解，2017年本市征兵工作的大学生征集比例达到82.7%，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80%。记者从首都儿科研究所了解到，由内分泌科、神经内科、遗传研究室牵头，儿研所遗传门诊近日开诊。据了解，遗传门诊将采取复诊预约形式，每次接诊患者人数为5人左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和中国营养学会近日联合推出《中国食品工业减盐指南》，力争到2030年全国人均盐摄入量下降20%，这是我国首次推出减盐指南。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已经批准联通、电信、移动在北京等部分城市试点建设 5G 网络，目前北京市已经在怀柔试验场对 5G 进行了相应的试验工作。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北京对 5G 的试用基本已经做好了准备。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有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有中雨，由于降水及湿度大，能见度会明显下降。这样的天气会使人体感觉不舒服，由于前期升温较快，突然的降温容易造成感冒，请大家多加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小雨转阴，东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晨练和上班的时候，阴天偏南风1-2级，气温在12到15摄氏度之间。明天早晨空气质量较好，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坏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12到16摄氏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7大主题活动、4场高端论坛、10项天坛奖项、7位国际评委、8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4月22日晚8点至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全程直播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颁奖晚会盛况，敬请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李伯南爱情三部曲是中国当代爱情喜剧的里程碑之作，该系列话剧连续3年获得中国小剧场票房冠军，演出超过2000场，成为中国最卖座的情感喜剧品牌，先后被改编为电影、音乐剧等作品。嫁给经济适用男是李伯南导演爱情三部曲当中的第2部，延续了第1部作品圣女郎的深刻而又不深奥的轻喜剧风格，摘得了文化部首届全国小剧场话剧优秀剧目等桂冠。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到了剧中的主创，和您一起聊一聊这部经典的作品。北京时间的20点08分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的是话剧《嫁给京剧适用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3位，应该算是新老朋友了啊，有老朋友，有十几年的老朋友，也有新朋友。当然，其实这个新朋友呢，跟这部剧啊也是有着很深的渊源的哈。赶紧来介绍一下，首先呢，这位老朋友就是导演李伯南，李导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呀，我见李导，我们俩这一盘往前一说，好，我们两眼都是泪啊。 12年啊。 是啊，真是12年，我们俩都认识12年了。在这期间合作了多少部剧啊，嗯，对吧，做了多少活动。 12年前咱们认识的时候是因为有多少爱可以胡来， 没错 啊，跟当时那个戏是跟北京文艺广播合作的， 嗯， 所以咱们12年前咱们俩就做过节目。 当然了，那时候还跟我们一块儿北京文艺广播合作做过这个台庆的特别活动。 对， 就是在咱们这个演出的现场舞台上做的。 哎，对，剧场里面。 哎呀，一说起来哈，都是怎么讲呢，就是这种浓浓的这种深情在里边哈。还有一位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 朋友，北京后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出品人、策划人、制作人田旭，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田旭。 田老师也是，刚才一上来上节目之前问我，哎，那谁谁谁还在台里吧？哈，我说在。那谁谁在吗？我说在。哟，您问这个老人了，快退休了都。 真是老人。当年这个李导已经是导演的时候，那时候咱们这个，我记得演员海选，胡来的演员海选，在咱们这个楼里边。我那时候负责整队呢。 嘿，所以跟咱们电台真是有渊源哈。 不解之缘啊。 还有一位新朋友哈，这就是演员王璇，你好。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璇。 哎，虽然说是新朋友，但是王璇和《嫁给经济适用男》这部剧，这个之间的关联也有九年了。哎呀，待会儿我们要也好好说说这九年的一些变迁哈。其实说到这部话剧《嫁给经济适用男》，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2009年6月份在仁义的实验剧场首演的。 没错， 在仁义的实验剧场和上海话剧中心的第六空间两个地方同时首演。当时也是开创了一个先河吧，就没有这样，就一个戏的首演是在两个地方同一时间同时开锣。 对，其实这部剧呢是从2008年就开始进行创作，然后并且呢和大家来见面的，这掐指一算已经是10年的光景了哈。10年弹指一挥间，哎呀，一部剧演了10年，而且又是一个关注现实题材的这么一个话剧作品，那有没有会感觉今年比如说5月份再演的时候会和这个时代有一些脱节呢？ 那肯定会有这方面的可能性。里边的一些当时涉及的台词啊，人物的一些在那个时候很这个应时应景的语言啊，当然我们都会根据在不同的地域演和不同的年度在复演的时候都会做调整。就是要让戏都与时俱进吧。 对，我相信这10年间也是经过了多次调整了吧。 但是故事和人物和主题是不过时的， 没变。 但是会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情境，我们会有一个调整。 对，说的这部剧都10年了哈，王璇也9年了哈，也将近10年的时间了。那几位也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这10年当中你们这个心境，对这部剧的感情啊，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好不好？ 我先说。 好。 因为我是2009年首演的时候，就是我在演这部戏。 他在北京啊，王璇是在北京。 对，我是在北京演的，然后到了现在是9年的光景吧。哎呦，我觉得在排这个戏的时候，在复排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心境很难去具体的是说是什么样子啊，只是说。就觉得现在就会觉得，哎，我当时怎么会那么演呢？那会儿演的不太成熟，不对。 还记得2009年首演的情景吗？ 记得呀，那太记得了，因为我是2007年从中戏毕业之后，然后是出来了以后是第一回演话剧，就是跟李导在一起合作。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就一直每年我们都在演戏，所以说交情也很深了。我跟这个角色也是从三部曲到后来的这个番外篇我都有演。 后来又有一个番外篇。 对， 就是说现在说这个《经济适用男》的主人公不是张静怡与崔民国的故事。 对， 这个张静怡崔民国他们俩的第一个戏呢叫《圣女郎》，是2008年创作的。也就是说2008年他们相识的。然后后来2009年就《经济适用男》，2010年《隐婚男女》。后来呢我们2014年的时候呢又排了一个番外篇，叫《何事惊慌》，也是崔民国跟张静怡的故事。所以他们俩的这故事呢，剧中的人物呢，他们好像一直在发展。 对， 我们你想就像自己生出来的孩子哈，他十年了嘛，这样一个应该说对这个角色感情是也是非常深 啊。没错。 那王璇再回过头了10年之后再复排这个剧，再跟这个角色进行对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身上有了哪些变化，你身上又有了哪些变化呢？ 我觉得可能9年前我演这戏的时候啊，因为那会儿年轻，其实很难会体验到这个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个女人是一个什么心态，她会做出这些可能在我们看来比较荒唐的举动。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自己年龄也长了嘛， 也经历了很多的情感的漩涡，对吧？ 对对对，然后现在可能更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去这么做，然后在演绎这个人物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更加的会感情会更深吧， 嗯 啊，会有不一样的东西，跟那个时候比，确实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很多的不一样。 嗯，我们待会儿也可以请这个王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十年之后再演这个角色，他你赋予了这个角色什么样一些新鲜的东西哈、 嗯，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再来问问田总吧。 嗯， 田总的心态呢？ 我觉得您是 越来越年轻了，我们看您真的 那胖了，主要是脸上的褶全撑开了， 这就没有了， 没有 显年轻是吗？ 对对对，这个心情也特别的激动，然后也挺复杂的，因为从08年这个到09年到10年这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张静怡跟崔民国的故事，从最初的这个有这个剧名到这个创作，其实我都是跟李导还有编剧哈志超一起参与的，有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宿一宿的在聊这个故事，在构思，导演在构思这个戏，所以真的是，而且这几年吧，我们导演也在经常在外地有一些他的这个大的，就是大剧场的这个话剧 是 要导，也很忙，编剧呢也有他的自己的事儿，其实我们这几年在一块儿相对一块创作的时间都很少了，所以那天一说这个戏又要再演，然后正好十年了，我一下就恍惚了， 哎呦 太快了，真的是 真的是， 其实感觉就像跟在昨天一样， 对、 但有时候你就觉得很已经十年了，很远很远， 像穿越一样 啊，忽远忽近的， 是的，尤其我一照镜子才发现，哎呀确实有变化，因为我胖了是吧，那个时候还那么瘦， 更富态了， 更富态， 是不是， 对， 其实作为创作者呢，感觉比较幸福的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每一部戏都是自己的，把那个时候那个阶段的你的生命体验然后注入到了那个戏里面，也就是说一部一部的戏就像你一页一页的你的那个老相册里面的一页页老照片一样，记录着我们的青春，记录着我们最真实的那个时候的所有的生命的体验和生命的感触， 对， 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没错，而且这个剧其实是当年哈是聚焦焦点的，是关注现实题材的，嫁给经济适用男，但是你想想十年之后，现在我们身边充斥了很多都是90后甚至都是95后，因为他们也今年都要毕业了，都要走上工作岗位了，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哎，什么是经济适用男啊，可能他们并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还是请李导啊给大家也先来介绍一下您心目当中的这个经济适用男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十年之后您觉得这个概念有变化吗？ 当年这个词儿呢是个网络上提出来的，经济适用男的经济适用房、来把它做了一个比喻， 靠用嘛， 靠用嘛，经济适用男、就是说这种男人呢就是月薪呢并不是很高啊，基本就是一个基本白领的水准，当年说的是3000到8000吧、 对，差不多， 其实现在都应该把这个价钱要提升了哈、现在可能要5000到10000， 差不多 是吧， 啊， 然后呢其貌不扬啊，然后呢这个不抽烟不喝酒，非常爱做家务，善做家务，没有红颜知己，非常疼老婆， 对， 就是这样的一种男人，可能在他的经济上啊他不是占便宜的，就是在他的社会阶层上、经济实力上，但是他有他其他的长项、他弥补了作为男人对女人的他的他更多的注入了更多的爱， 对 啊，这样的一种男人非常可爱的经济适用男， 可能听到这儿啊，收音机前呢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就会问啊，有吗？现在2018年了还能有这样的经济适用男吗？有，你给我介绍一个，我到时候我就嫁给他哈。其实在咱们剧当中真有崔民国这么一个形象，而且已经是持续了十年的时间了，很多的朋友看过了这部剧就也会对自己的爱情观会有一定的冲击，对，十年间我相信他们的爱情观也会有一些些的变化。我们先问问几位吧，就是你们觉得在剧当中哈，你觉得究竟是希望嫁给这个经济适用男还是不希望嫁给这个经济适用男呢？ 因为作为主创来说吧，实际上我是对经济适用男呢这一类人他其实是典型出来的一个形象，他实际上因为咱们说自古以来都有这样的类型的男人，对吧？ 对， 就是暖男啊，或者说比较疼老婆的， 是 啊，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啊，但是非常顾家的这样的一种男人的形象，被典型成一个经济适用男，我们是对他充满了同情， 充满了对这个人物充满了感情。 对对对， 那是这样的。 田总，你觉得这个词儿是褒义还是贬义的呀？ 我觉得这个词儿在我现在看来，其实不算，就是谈不上褒或者贬。 嗯， 因为在当年，其实有一个网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笑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来临，大款都缩水了。经济势难浮出水面，是吧？是当时有一个特定的那个时间啊，所以呢，但是李导这个戏呢，其实他又带着强烈的这个，就是其实有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这种，这又是批判现实主义题材的，哎，是有一种对社会的这种用经济来衡量爱情的，用金钱来衡量爱情，他有点批判。 对， 但其实那天我们在跟我的那个宣传总监，我们在开这个宣传策划会的时候，我突然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那我们到底是这就是说爱情为主，还是说我们非得说要一个经济适用男？ 嗯， 其实嫁不嫁经济适用男不在于我们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开放的，但只要其实希望大家能得到真的爱情，或者说是在感情这个方面里边别掺杂那么多的物质的东西。 对， 对， 哎，所以我们现在我的想法是这样。 对，其实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时代啊，每个人的爱情观是不一样的， 对， 评价爱情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了，也会有一些趋同的，就是从古至今有类似的一些地方。那我们也想问问王璇，你的爱情观经历了十年的变化，或者说九年的变化，对于这个人物，你觉得自己的爱情观有变化吗？ 以前对张婧仪在这个嫁给经济适用男这个戏里面的这个的他的心态啊，我始终觉得就拿捏不准嘛。 哦， 就不知道他可能就我无法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想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哈。但是到了今天我越来越去能够理解，也能够去体会就是在经济适用男这个戏里面他为什么会做这些啊。我是觉得说在我以张婧仪这个人物来说，我觉得我的情感观是我想传达的，就是只要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嗯 啊，没有什么说是我非得要，人家就是人家说我开奔驰，我开大众就不行。 嗯， 就我觉得可能张婧仪多少在《经济适用男》这个戏里面，他会有一些不平衡，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说，原来我有一个这样的老公。他可能给不了你物质上方面的一些东西，但是他是发自内心的疼你、爱你。当你真正的去用一些事情、用一些人去验证这个事实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人也是有他很优秀的地方。 对， 对，就是说，我是对他不够好，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九年可能到现在，我是觉得吧，就是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那么李导呢？你觉得想通过这部剧传递给大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观呢？ 因为这个戏呢，跟很多的所谓的这个爱情类型的影视或者舞台叙事作品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它是非常的有它的现实性的。 对， 就是它是关注底层，关注小人物。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美学良知在里头，也就是说，不是他这个戏不是讲一个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也不是为了博观众一笑，更不是为了一个讲好一个观众喜欢的一个爱情故事的这个表层叙事。那么我想更深层的是，对这种小人物，充满着同情，充满着关注，也是对这个时代，当时那个时代，尤其提出了经济适用房这个概念，经济适用男这个概念，就是把人把情感都量化了。 是 啊，然后在这个物质跟情感，这个发生这样的一种冲撞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作为年轻的创作者，可能也身在其中吧， 对， 就发出了强烈的这样的有这样强烈的表达欲望。 对，可以说呢，其实话剧《嫁给经济适用男》呢，也是李伯南导演爱情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这三部曲呢，也是咱们这个中国当代爱情喜剧当中的里程碑之作。那么时隔十年之后呢，再次搬上舞台，让大家呢再次感受一下这部剧带给您的一些心灵上的涤荡和冲击哈。这么着，李导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吧。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璇。 嗯，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来介绍的呢是即将于5月11号到20号登陆北京人艺实验剧场的复排的话剧《嫁给经济适用男》。那也想问问，这10年过去了哈，再次复排，我相信肯定会有变化，会有调整。那么本子上会有变化吗？ 都是微调， 微调。 嗯，因为故事应该说是比较严谨、比较成熟了。 嗯， 其实这个变化随着不同的在地域的演出、不同的年份的演出，会做一些微调。其实最难的不是调整 哦， 最难的是怎么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 哦， 去年我们把这个拍成电影了， 嗯、 我也是第一次这个导电影。这过程中啊。包括复排这个戏的感觉都是一样的，怎么能够原汁原味的把那个戏原来最宝贵的东西， 嗯， 最真实的东西，最真诚的表达， 嗯， 能把它复原，其实就是了不起的工程了。因为大家都在变， 对， 导演也在变。那个时候我排那个戏的时候，我你像10年都过来了，演员，你像那时候王璇是首演，在北京首演， 嗯、 你看一晃，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她最。风华的， 嗯， 10年是吧？那他的经历也在 变化， 也在变化。他对生活的认识、 理解， 他的理解、他的阅历都在变。 嗯、 所以你回到初始的状态，把原来非常宝贵的，当然现在你会把你新的对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可能注入到角色里边， 嗯、 和你有对角色有新的解释。但是原来的那个初心， 嗯、 原来的那个最宝贵的东西，怎么把它？恢复起来其实非常难， 对，再找回来， 再找回来。你像那当年，你像于世之那些老艺术家，人家演茶馆也是几十年， 对。 你想他刚创造出来，到他最后92年谢幕演出的时候、嗯，那他对这个角色完全会有不同的心境， 是。 但是他又得回到原来最初始的，这个角色的。最本质的东西还要把握住、 嗯、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对对对、嗯、刚才李导也说了，就是如何把握初心，再找回原来的那种感觉，这我觉得就给王璇提出了双重的要求哈。一方面呢，就得要找到09年首演的时候的那种状态，那种初心，还有就是刚才我在上一节当中也问到的一个问题，那么10年之后你自己对这个角色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你肯定在表演上或者在对人物的理解上有了变化，那这两个问题，两个方面，你是怎么来把握的呢？ 哎呀，这个，我感觉好像 哪个更难，找回初心更难呀，还是说对于这个角色的新的一些赋予他一些东西更难？ 我觉得都没有，其实没有简单和难之说 啊， 就是因为以前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认知比较浅，然后对他可能只是比较，比如说热情也好啊，可能对他的认识比较浅。那会儿就是会感觉这个人物在我来演会比较感觉，比较怎么说，比较冲吧，就那种感觉。 嗯嗯嗯、 但是现在就跟我们现在新的海报上那个小红辣椒一样。 哦、 但是我现在我感觉，再去这么多年，我再去回味这个人物，我保持初心是我要保持可能我的状态，包括我的对这个人物的热情，我对他的爱，对他所有这么多年来我对他这个热情啊，这个是不变的。 对。 但我可能更多的是我会做功课，就是会思考的更多了。就以前可能比较浅，就觉得哎，我就应该这么演。但是可能现在是就是再去读这个剧本，再去创作人物的时候，就会你会考虑很多问题。 对， 就一想哎，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这么做他为了什么呢？啊，就会想很多。可能会注入他一些比较 剧本，当时是原创剧本嘛， 对， 就是说编剧写出剧本来只是一个基础， 当然， 那么我们和演员呢会到排练场呢有即兴创作的因素，每天都会推翻呐、啊、每天都会重建呀、啊、在这过程中呢，我因为排了很长时间这个戏，我记得是我排的戏里面应该是最长时间的一个戏， 两个月了吧， 3个多月、 哦、 4个月大概是。 是前期加在一起。 哎，就是在排练厅都有3个月。 嗯。 是排的非常长的一个戏。 这个戏排练的过程中呢，因为演员是直接的用形体行动的分析方法，我们在舞台上在排练厅里，演员更多的是从自我出发， 嗯， 就是我们帮他捋顺了人物逻辑之后，可能演员非常本能的就完成了他当时的表演，可是过了十年还是这个演员演，他可能对他当时的行为就要再审视， 当然 他可能就觉得当时那个行为，那个时候是从自我出发很本能的那个行为，今天他对他的那个时候创造出来那个行为和心理和动机复杂的微妙的心态心境，他可能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评价， 嗯， 他可能会那么再回到那个的时候，要么重新去解释去演绎去表达，要么就完全再次体验那个当时当刻的心境，总之他会有一个十年之后的阅历，再重新审视这个人物的，再评价，再认识， 嗯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对不 对, 对？ 那这样，我们呢也是提前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网友朋友准备了一小段哈，网友朋友可以看视频，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听音频哈。曾经当年的嫁给经济适用男的一个小片段，我们也来重温一下，感受一下。 我就是经济适用男崔明博。 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七大主题活动、四场高端论坛、十项天坛奖项、七位国际评委、八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4月22日晚8点至10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全程直播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颁奖晚会盛况，敬请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李伯南爱情三部曲是中国当代爱情喜剧的里程碑之作，该系列话剧连续3年获得中国小剧场票房冠军，演出超过2000场，成为中国最卖座的情感喜剧品牌。 先后被改编为电影、音乐剧等作品。《嫁给经济适用男》是李伯南导演爱情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延续了第一部作品《剩女郎》的深刻而又不深奥的轻喜剧风格，摘得了文化部首届全国小剧场话剧优秀剧目等桂冠。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到了剧中的主创，和您一起聊一聊这部经典的作品。好了，北京时间的20:4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话剧《嫁给经济适用男》。刚才呢，我们是听了其中的一小段部分哈，听得王璇是格外的激动哈，啊，说哎，这是第三场，哎，他这个。总结得知自己是经济适用男之后啊，他有点小膨胀，但是呢这个又没走出他经济适用男的那个圈圈哈，又被自己老婆设局了哈，然后一边说着还特别兴奋，就觉得哎呀，这个剧十年之后再次拿到剧本再次排练的时候还是那么的兴奋，为什么呢？ 不知道，我就觉得他是我觉得啊，根基就是他还是好戏， 嗯，本子好， 对，真的就是我现在就在想，因为也看过很多很多戏了，这么多年， 嗯， 就是还能让我在这个文本上，或者在一些就是这种就是自己在读这个文本的时候，我们在复排的时候，我就会就想这戏怎么那么好，这戏怎么那么逗，怎么到今天就越能琢磨它里边的味道， 对， 我觉得真经典， 啊， 真好。 对, 对， 其实李导的这个爱情三部曲呢，分别是《剩女郎》《嫁给经济适用男》和《隐婚男女》， 嗯， 曾经之前这三部曲也有连演的这么一种形式，对吧？ 对，分三个晚上连演。 对， 然后呢，我们在青岛还有过这样的一个疯狂的举动，就是在一天晚上把三部戏演完。 一天晚上？ 就是一天晚上，比如说情人节的这一天然后呢，从7:30开始演到午夜。 哇， 然后观众连着把他一口气看完， 就特别过瘾， 有过这样一次疯狂的行为， 啊， 我们在深圳是做过连演， 对， 就是三个晚 上三天，对， 就是那么，啊，嗯，其实后来发现每一场，比如说我们演一个单演一个戏吧， 啊， 那么比如我们演不管演几场，每天有不同的观众哈，但是如果连续演把这三台戏分三个晚上演，你会发现有绝大多数的一部分观众呢是连续性的，他三场都来 看， 然后他就每一到越往后，他的这个跟人物的情感他就越浓厚了。 哦，对呀， 剧场效果就越好。到了第三天，最后大家恋恋不舍，跟这个剧场，跟这两个人物恋恋不舍，就好像比看一个几十集的电视剧，那个陪伴还要浓情。 是， 其实他们只是三个晚上， 嗯， 但是因为观众，你要知道他看戏的成本，他这三个晚上他要决定你都来献给这两个角色， 嗯， 献给这个这样的一个连台本的戏剧，他们要选择下班之后吃饭不吃饭呀，什么交通工具呀，然后谁来陪伴他看戏啊，要停车要买票，好多好多的 问题。 看戏其实我觉得蛮累的一个事儿。 对于现代人来讲， 他们辛苦的付出了三个晚上， 嗯， 跟着这两个人物同哭同笑，一起成长。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感动的事儿。 对对对，那所以问问田总哈，那这样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更多的一种创新的形式，包括哈我们刚提到的《嫁给经济适用男》和《隐婚男女》，曾经首演的时候都是北京和上海同时演出哈，也是开创了中国话剧的一个先河。有没有考虑接下来会有这方面的打算？毕竟都是经典嘛，三部曲。 有、嗯，因为我们下面今年的这个七月份就要到这个北美去巡演。啊，北美，美国的这个几个州和这个还有加拿大，的几个城市去演。 嗯嗯， 当时呢，他们这个对方的这个就是承接方也是有过这种要求，说是希望我们这个戏是这三部曲连续演。 哎， 因为也是唯一一个，就是他因为有很多可能有几个戏都要过去， 哦， 但只有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戏是能够连续演的。 对 啊，还有今年的这个年底深圳那边有一个地儿要开几个剧场， 他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戏能作为驻场演出， 哇， 能到那儿去。哎，就这三部曲也是一天晚上一个戏，一天晚上一个戏，连续三部。 那都是一套班底吗？ 这个对，这个我们希望是能有一套班底去，但是还得看当时的这个演员的时间、人员的配置。 哦，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驻场演出的话，肯定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了，对不对？ 对，其实所以演员就跟你们一样，咱们俩刚才聊的时候，高雷已经坚持在《早安北京》，现在不叫《早安北京》， 叫我们出发吧的早间节目啊。 你坚持了十多年。 对啊，从零一年开始。 零一年开始，实际是十七年。 对对， 十七年每天早上七点半， 七点半 跟听众朋友们见面， 嗯，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人生付出啊！ 我最美好的十七将近十八年，全部奉献给了北京台的听众朋友， 真的是。所以不管是演员、主持人，就这份辛苦 啊， 我觉得是拿命换来的，跟观众的这份情感， 真的是生命，真的是生命，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融入到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哈。其实说到这些经典的一些作品呢，最近几年呢，也是频频的被改编成其他的一种艺术形式呈现给大家，比如说有电影，有音乐剧。那么去年呢，曾经隐婚男女就被搬上了音乐剧的舞台，而且去年呢也来到过我们的演艺群会节目哈，为大家来介绍。听说当时演出完了以后效果特别好，是吗，李导？ 非常燃，非常嗨。是我因为我这个不算自卖自夸，因为这个音乐剧版导演不是我，所以我就可以夸夸这个戏。我感觉是原创音乐剧里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原创音乐剧，起码是之一。 是， 就是它有很好的故事基础。 嗯， 它有很符合音乐剧表达的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嗯， 然后呢，整个编导演员非常有才华。 对， 那个故事非常讲得非常流畅，而且是用歌舞的方式，独特的那样的一个剧场性的效果，观众简直是 嗨爆了 ， 特别好， 而且走到哪儿都非常受欢迎。 嗯， 王璇要是会跳舞的话，会唱歌的话，是不是肯定也想毛遂自荐了呢？ 可不是嘛， 他会唱歌，但是可能音乐剧演员的要求可能还 毕竟是舞蹈唱歌和表演相结合嘛。 对， 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的隐婚男女，在演出的同一年，隐婚男女也是在北京上海同时首演的，然后那一年就完成两百场演出，就光隐婚男女。 嗯， 后来不断被搬演，然后他也出过小说， 嗯， 也拍过电影，当年就被拍成电影，刘若英和陈奕迅 是 演的这个崔明国跟张婧仪，那么又有了音乐剧，我们发现他们会不断的换着他们的妆容，以不同的方式面对他们的观众，面对读者。我们作为原来的这个主创是非常欣慰的，他们越有生命力，他们走得越远，我们会越高兴。 对对对， 所以这次我们又立马莫冰啊，重新在实验剧场，在我们出发的地方 啊， 十年他们相识的，十年前相识的地方再演这个戏，我们会很用心的对待这几场演出。 对， 因为我们会看见新的朋友，会看到老的朋友。 那么问题就来了呢，像嫁给经济适用男包括其他的一些作品，有没有计划和打算搬上比如说音乐剧的舞台呀，或者是搬上大银幕拍成电影啊电视剧啊，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计划？ 去年我把嫁给经济适用男已经拍成电影了，现在在剪辑。这是我第一个电影吧。我们也在尝试，也希望能把我的以前的一些优秀的作品都以不同的方式能够转化到观众的面前。 对 啊，能够以新的姿态，新的面貌见观众。把我们那些青春的印痕，最珍贵的最宝贵的东西，把它用不同的方式留住。 那我觉得这就王璇有机会了，对吧？甭管是舞台剧还是银幕上的这个人物的塑造啊，只要是不让你跳舞唱歌就还好，是吧？ 对对对，我是其实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话剧的舞台嘛，就是只要是我不在外面拍戏，我就一定是活跃在这个话剧舞台上。所以因为本来是我们那个电影也是我来主演，但是我确实是去年的时间我们实在是排不开，所以我就很遗憾的没参与成。 哎呀，错过了啊。 对，非常非常遗憾，就是因此我还真的是痛哭流涕。真的是，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遗憾嘛，就是可能在他 我就这么多年里面，就是哎呀，我就是反正挺遗憾的，还怎么说呢？ 但是未来还是会有其他的机会。 对，我们这么多作品嘛， 我们也更加期待哈。那么这一轮仁义的实验剧场的演出之后，在今年下半年，咱们的团队还有没有其他的演出计划呢？田总， 我们的演出计划今年就是这个戏的仁义演完，就是七月份我们到这个北美的这个巡演啊，然后到年底呢，还有我们其他包括李伯南导演的其他作品，还要陆陆续续在北京，还有全国啊，要演出啊，马上就是五一期间啊，李导江西排的给江西省话剧团排的那个八大山人，哭之笑之八大山人传奇，就要演出了。哎，如果有在那边的观众啊，那时候有幸到江西， 有江西的、听众会看咱们节目的，应该 会有会有， 因为我发了朋友圈，他们肯定就可以看了。 对，可以的，可以的 啊，全国各地都能看咱们的。 那当然了， 演艺群英会， 我们世界各地的听众朋友每天早上起来还通过不同的这种收听的 APP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呢，你想想，肯定是可以的哈。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李导的作品，关注咱们这个团队哈。好，那李导最后也再来介绍一下演出时间和地点，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再重温这部十年前的经典吧。 5月11号到5月20号。在北京仁义实验剧场，嫁给经济适用男，珍贵的几场演出，我们会用心在剧场等大家，希望老观众来，更希望新观众也走进剧场。 对，好了，再次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我们也预祝这一次的五月份的复排演出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好， 谢谢。 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感谢您的收听，邀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听听糖耳朵。 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笸箩，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得个劲，人家信的是玛利亚， 他信玛利亚，我信观世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脊梁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